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现在这个学乐器的人呢越来越多了，我是弹不了那些大的乐器，什么大钢琴呢、竖琴呢，我都来不了。我就想起我上中学的时候啊，兴起过弹吉他，我说要不把这吉他这个技艺我再捡起来。上星期啊，我到乐器行里头，我那儿买吉他，我这正挑着呢，进来一小女孩，问这老板说，老板，我想买一把琵琶，您看看哪个好啊。我一看这小女孩是个新手，我跟她说了，我说，小妹妹，这琵琶呀可不太好弹。没想到我这句惹得老板不高兴了，谁说不好弹呀？怎么不好弹呢？拿手扒了一下，那弦不就响了吗？您好，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主持人韩健。这买东西啊，说话真是有学问啊。我无心的插这么一句话，弄得这乐器行的老板不高兴了。这售货员要是说话不注意啊，顾客也怪难受的，也挺不舒服的。这不，爱家小区的老何呀，本来是高高兴兴的要去逛逛商场，结果呢，气鼓鼓的回家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爸，您不是出门遛弯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这您还看不出来？生气了。 这是谁气您了？ 后天有大风，那我今天就去买顶帽子，这样出门他不就不太难受了。可是那卖帽子的售货员太气人了。 怎么回事？没挑到满意的那也别生气呀。 当然有满意的，有一顶黑色的我戴着就刚刚好。 还都有合适的了，您还生什么气呀？ 这问题就出在售货员的身上啊。我挑的时候售货员就告诉我，老先生，这顶帽子您戴着太合适了，不如就买一顶吧。 您瞧瞧这态度多好啊。 我想啊，我应该推辞一下，这样待会儿我好讨价还价啊。就说不必了，我头上这几根头发随便是谁都能数得出来。 这倒是实话。 我刚说完这句，那售货员就告诉我，您可太应该买这顶帽子了，您只要一戴上这种帽子走大街上，别人肯定就不会追着您数头发了。 要我说呀，不光是这位售货员不太会说话，您那讨价还价的方式他也不对。 那你说说我哪儿错了？ 爸，我想啊，咱们呀一起听完这两位80后的青年相声演员汤化南、孙仲秋的买卖论，您呀就明白了。 相声演员的好条件，可以跟观众直接的交流， 允许这样 跟您对话。其他的艺术形式就没有这个方面条件了。 是吗？ 比方说京剧。 国粹。 京剧空城计。头牌老生于魁智。 是。 诸葛亮。上台那碰头好，比我们热烈的多。 可不是吗？ 您再看这诸葛亮 怎么着呀， 带搭不理儿。 哦， 该怎么做戏怎么做戏。 哦， 这不是演员架子大。 那这是 因为他不代表自己。 哦， 他代表的是剧中人。 他去诸葛亮这角色。 再说了也没听说过诸葛亮跟大伙客气的 啊， 是不是？ 不是，我看他要跟说相声似的也一样， 跟大伙客气客气 客气客气， 您看着就别扭了。 不一定。 诸葛亮上场得得得得得得得，观众热烈鼓掌。嘿，好，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了。谢谢几位，谢谢几位。 好嘛， 但是演完戏了呢，再鞠躬谢幕 啊，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得饶两句， 是不是？这就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了。 对对对， 都这样， 都 礼貌当先，各行各业都这样。 都这样吗？ 这个买卖人 啊， 做买卖的最讲究礼貌。 是。 但是他跟咱们有区别。 有什么不同呢？ 人家是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说说。 比方说买东西。老板，给我来盒烟。 哟， 先生，您买烟呢？您要什么烟？您看我们这儿烟挺全的。这个 中南海多少钱呢？中南海5块一盒。 哦， 红塔山呢？红塔山10块。咱们这个万宝路怎么卖啊？ 万宝路15。 哦，老板，咱这中华咱是软包子是60，硬包子41，您看您要哪种？ 这样， 您给我来一条红塔山。哦，先生您要整条的，拿了一条包好了给您，钱接过来、 嗯、 您看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还真客气。 用什么您还来？ 嗯， 用什么您说话？哎，慢走慢走 啊， 多客气。 是啊， 他不能跟我们演员似的 啊， 不能跟说相声似的，会什么礼节都用上，那您看着就别扭。 不是，我看他要再客气点，这也没什么呀。 再跟您客气客气、 啊、 跟我们似的， 那礼貌深点不更好吗？ 那您看着就不舒服了。 这不一定， 来回试试。 来一回。 哎，老板，给我来盒烟。哟，先生，您买烟的？您要什么烟？您看我们这烟挺全的。咱这中南海怎么卖啊？中南海5块一盒。 多客气。 嚯，这个红塔山呢？红塔山10块。我给你还个理儿吧，哈哈。这个万宝路怎么卖啊？万宝路15。 嚯。 老板，我冒昧的问一句，咱这中华怎么卖？哈哈哈，对不起，中华没货了。 啊！不是有成卖东西的吗？ 谁买东西都得吓跑了， 可不是， 这神经病了， 对， 是不是？ 啊， 所以说这买卖这里头 啊， 有学问。 哎，还真是。 但这里边有矛盾。 有什么矛盾呢？ 这个买主总惦记少花点钱 啊， 总挑点毛病。啊，让这个价钱低一点。 是 卖主呢，把您挑出的毛病给您反驳回去， 嗯， 争取买卖做成，让您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哦， 都这样， 都这样。 谁买东西都得挑毛病。 是啊， 比方说买布吧， 嗯，买布 啊，这个质量如何？ 嗯， 价钱贵不贵？颜色怎么样？都得挑毛病。 是， 但是我要是卖布，准保让您满意。 是啊， 对， 咱今儿这样 啊， 我好比是一顾客 哦， 你好比是卖布的， 我是布铺的营业员， 咱俩在这表演一下怎么样？ 成呀成呀 啊， 可以呀、啊，这好比就是布店了 啊， 咱来回试试， 我来买布， 来回试试， 来回试试。 哟，先生 啊， 您这是看看料子呀、 啊？啊，我随便看看。 您上我们家看看， 嗯， 您看花样繁多，品种齐全， 哎哎， 随便挑。您看哪种？ 你给我来这块，我看看。 哪块？ 这块。 这块 啊。 先生您是好眼力呀、啊、 是 这是咱本月新到的料子、 啊、 目前呢就属他卖的快。 来我看 您看看这花 啊， 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啊， 布是不错。 哎 呦， 怎么了？ 消点 啊， 布太消啊。 您外行 啊， 这布看着消， 嗯， 这布啊没下水，一下水越下水越夹面，顾客反应不错。 是啊。 哎， 我说 啊， 你这花掉色不掉色？ 花布头一水掉点浮色， 嗯， 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换。 是啊， 哎， 你这面子窄点， 面子不窄， 窄 不窄不窄 啊？ 别处布说是24，实际是23.5寸。 嗯， 您看咱这个24，足足的。 老板 啊， 价钱贵了点， 价不贵啊？ 贵， 不贵不贵 啊？ 您到别人家看看去。现在这布调价了。 是啊， 别处4.1， 啊， 就我们这3.7，提前交的款，提前订的货，知道您不在乎这几毛钱， 啊， 您买回家去不落包含，是不是？ 还真是这样。 您来几尺？ 来几尺？他这服务态度真好。哎，我得问问 啊，您说 做个旗袍得多少料子？ 旗袍这女同事多高个？ 1.6米左右。 1.6米得1.2丈， 啊， 这么办。您那量1.1丈， 怎么？ 我给您让出点布边 哦， 那您得嘱咐了。 是啊， 是不是？以后全让您照应了。 成成成， 这块布给您包起来。 您包什么 好不好？ 您包什么？ 您看，这笔买卖做成了， 我还就买了。 哎， 嗯， 这是客气， 还真客气。 但是说，如果拿这个买主当财神爷 啊， 说什么是什么，你挑毛病我也挑毛病， 嗯， 你说一我说二，这买卖就做不成了。 不是，我觉得你要顺着我点，我不更高兴？ 顺着你 啊。 那你也许就不买了。 啊，不不不，我高兴 高兴。 啊， 来回试试， 来回 来回试试。哟，先生 啊， 您这看看料子。 哎，我逛逛， 上我们家看看 啊。啊， 花样挺多的，品种齐全， 嗯， 随便挑随便选。 哎哎 啊，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哪块？ 就这个 这块 啊， 可以啊。活人还有看上这块料子 啊？ 说明您眼力好，独具慧眼。 嗯， 这块布，三十年没人问了。 这货， 哎，打建店那天就在这放着。 这是啊， 看看吧。 嗯， 我们是一个百年老店。 嚯，这店有年头了，这。 哎， 我看看。嗯， 啊， 这布太削啊。 什么？ 布太削， 看出来了。不光你看着削，我看他也削啊。 是， 这布买回家是没下水， 下水 下水做衣裳， 做 蚊帐正合适。 这好嘛，买块冷布。 就是 要冷布，买它干嘛呀？ 谁说不是？ 你这花掉色不掉色？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一水掉一回色，都掉光。您穿一本白也好啊。最可惜的掉那色，蓝不蓝，绿不绿，往您身上一呸呀、啊，跟王八皮一个色。 就不是。谁穿那个呀？ 就是 你在这说你这面子窄。 哟，好眼力 啊， 面子就是窄。别处布都24，就我们这21。 21还敢卖这么贵？ 行家就是贵。别处3.7，就我们这4.1。没等他说完，老板出来了，你给我玩去。 好嘛，这伙计是得赶走。 这伙计必须轰走。 没法干了。 这买卖怎么做呀？ 还真是。 所以说买卖这里边有学问。 嗯嗯。 老话说了，孩子不小了，学买卖去吧。买卖学什么呀？ 嗯， 学的是买卖经、买卖话、买卖道、 哦、 掌握的是顾客的心理， 还真是这样。 那意思把买卖做成，把钱赚到手里，这是能耐。 对对对， 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嗯， 生财是目的，和气是手段。 是， 做买卖都和气。 哦，都和气吗？ 啊，不，也有不和气的。 嗯， 也有那特和气的。 哎，那您说说这个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特和气买卖就是鞋铺。 哦，鞋铺， 尤其是老字号。 嗯， 哎，最和气。您本来不打算买鞋，走到这一看，嚯，这个营业员跟您一和气一客气，保准得买走一双。 是啊， 没错。 那他是没碰上我， 他要是碰上您， 要是碰上我，我就不买。 怎么呢？ 因为我这人好挑毛病。 哦， 好包贬东西。 那么句话您忘了吗？ 什么呀？ 包贬是买主 啊， 挑鞋嘛。顶多了就是大了小了，样子好坏，脸长脸短。 嗯， 您要是买鞋，我都让您满意。 都让我满意？ 没错。 恐怕咱这买卖做不成。 咱来回试试啊。 来一回。 来回试试。 来一回。 哟，先生 啊， 您这上街遛弯啊？ 啊，我逛逛。 来来，请进请进请进，到我们家看看。 嗯， 您看我们这个新鞋的新鞋样子都不错啊。 我不要。 哎，不不不，不买没关系啊。您进来坐着歇会儿腿，喝点水也是好的。请坐请坐。 我坐。嗯， 小张。给倒杯茶来。 嗯， 什么？不认识这位？好嘛，这是咱们财神爷老主户了，每年都穿咱们3双5双的鞋。没看出您这脚是 44号。 44号，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介绍。您看这双鞋， 嗯， 里服呢面，皮底行圆皮口，穿上您脚上。准保合适。 我不用。 买不买没关系，您穿上试试，精神不精神，舒服不舒服，是不是？ 那我试试。 我帮您试试。 我试试。试试。 来来来。怎么样？多好。 不行。 啊？ 大点。 什么？ 大。 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那是旋儿绷的。 嗯。 过两天柔软了一回旋儿。正好。 不。你没听明白。 啊？ 我说我脚大。你这鞋小点， 脚大 那是 刚穿，显着好像有点孤。过两天柔软了一松馅儿，正好。 宝贝儿，你等会儿 啊！ 刚才大了 能回馅儿， 鞋小了 能松馅儿。 你这鞋里边 有牛皮筋儿，这 没听说过布鞋有松紧啊？ 来一双吧。 来不了，来不了。 怎么了？ 你这 啊， 底儿太厚。 底儿厚好啊，有个砖头瓦块不硌脚。 底儿薄。 底儿薄好，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脸长。 脸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脸短。 脸短好啊，透风不长脚气。 嘿，他是非卖给我不成啊。 我给您包上了。 那您包什么？ 对了，您家那小少爷今年 3岁了。 小张、 啊、 把3岁小孩那小布鞋拿来一双。 不要不要。 不要钱、 啊、 本店是买一送一，一律8折优惠。 哦， 知道您脚多大号了、 嗯、 以后来买鞋方便、 嗯、 来一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您太客气了。 哎呀，客气什么呀。哎，对了 啊， 小鞋别忘了。 哦， 回家如果不合适拿回来我给您换。 好嘞， 好不好？ 行行行， 您慢走，不送了。您看多好。 百十来块钱买双布鞋，还饶了一双小鞋。 这大过年的，你给我穿小鞋是吧？ 不是，怎么样？这买卖做成了？ 别说，还真客气。 哎，这客气的。 那你刚才说这个特不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不和气的买卖就是棺材铺。 哦，我去。 啊， 您瞧他找这买卖 来买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哎，多熟的人来这串门聊天，请坐喝茶谈别的，多的把您送走，送出门外有一句是买卖话。 什么呀？ 您走啊，街坊邻居有个闲事，您给张罗着点。 完了 完了，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这买卖好不了去。 怎么了？ 他不客气呀。 依着你呢？ 依着我 啊， 要跟卖鞋的鞋铺那样 啊， 那棺材铺门口 怎么样？ 得天天排队。 这没听说过呀。 啊， 要那样，您准不爱听。 不，我爱听。 你不高兴？ 哎，我一定高兴。 能吗？ 能啊。 怎么样？ 再来回啊？ 来回试试。 来回。 我没试过这个。来回试试。哟，先生，上街遛弯啊？哎，请进，请进，到我们家看看，我们新到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不买没关系，您坐着歇会儿腿，喝点水也是好的嘛。小张，给倒杯茶来。什么？不认识这位？好嘛，这是咱们财神爷老主户了，每年都买个十口八口的棺材。 不是你们家老死人呐？ 没看出来您这个身量是？ 1米8。 一米八，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 啊， 它料子好，沙木两帮罗木底，金丝男子盖，把您装里边十年烂不了。哎，您家那小少爷今年 3岁了。 小张，把小匣子抬我一口来。 我说不要不要 不要钱，本店是买一送一，一律八折优惠，知道您家里几口人了，以后来买棺材方便，连大带小我都能给您送家去。 我全送你们家去。 干嘛您要走啊？ 我走了。 想着小匣子别忘了。 不是，我要这玩意儿干嘛呀？ 回家哄孩子玩啊。 这也不是玩具啊。 按四个轱辘坐里边当小车啊。 孩子坐里闹得慌。 闹把杆钉上不就完了吗？ 那不憋死了吗？ 就手推坟地就埋了。 去你。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啊，很多的商场啊、超市啊都会搞这个促销优惠的活动啊，用这个低折扣吸引大家的眼球。可是这时候我劝您啊，别因为图便宜看那价低就盲目的购买，你也得知道买的这些东西该干什么，是不是？该当什么用啊？免得回去买一堆用不上的东西，一放半年闲，成了买咸鱼放生，尽做冤枉事儿了。在老何家呀，儿媳妇家家就犯了这么个毛病。 哎呀，我回来了！哎，你们快来搭把手啊！买这么多东西，可是累着我了。 我说家家。你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呀？ 妈，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这吃的用的都有，要是您再给我买点玩具，就把超市都搬空了吧。 搬空了超市？嘿，你妈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呀。哎，佳佳，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咱家用不上的东西啊？ 是啊，你买这一摞帽子干嘛呀？ 哎，是这样的，我一到超市里吧，就看见一群家庭主妇在那儿围着挑呢，我当然也不能落后了，这不买了这些东西。 你买的这帽子它为什么都这么大呀？谁有那么大的脑袋呀？ 哎，我买的时候都想好了，你们要是戴不了呢，我就拿到厨房当锅盖用。 那帽子当锅盖，这亏你想得出来，为什么你不给我们买正合适的呀？ 这您就不懂了吧，人家促销员都说了，这些帽子减价大处理，不论大小都一个价，那您想越大不就越值吗？ 要说这买东西啊，他我知道有比你更厉害的，现在咱们就来听听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段。 你赶紧 哎呦你怎么回来了还是让人给送回来的吧，赶紧借警察叔叔，你真是 什么呀？这是咱们片警小许，拿东西忒多的，胡同上把我踢了。 别说 了，哎，你有进屋坐会儿吧。 哎，谢谢啊， 走啊，哎，那多谢你啊。 哎，